咁啊，上一次監獄風雲咧，今次就唔係我，就另外有個老友喎。呢、這個老友又好頂癮嘅。咁啊，大家師兄弟真係師兄弟，點樣新？大家師兄弟咧，就初初大家揸拖頭嘅時候咧，考到個牌，咁啊唔識佢噶，咁啊一齊喺 ATL 即係貨櫃碼頭嗰度嗰啲倉嗰度咧就 ATL 定 MTI 佬先 ATL。 讲清楚 啊 ，MT 就话 MTAT 又话即系一号码头嗰度，三号码头。 其实我唔识噶一号码头，我冇去过。啊、我哋做蹲车系三四号嘅啫。 咁喺上面嗰啲楼啊，四楼个仓嗰度咧就牛奶仔人就肯请啊。咁我人哋请我嗰个咧就介绍我嗰个咧，其实就系我个考牌，即系帮我考牌嗰个师傅啊，介绍我去嘅。咁啊，想去考拖头啦！哇，真系日日大汗揼细汗噶，大佬好惊噶，拍位。咁啊，咁佢又系去嗰度翻工，又系牛奶仔嚟噶。咁啊，成班牛奶仔，咁啊，大家好关照噶。你一见到你拍位咧，个个咧就左睇右睇嘅，你侧边不停咁样喝住嗱。咁到佢拍咧，我又喺侧边不停咁啊，嗱嗌住佢哋唔得唔得，再嚟个。咁呢个肥仔先好笑。咁啊，喺大门村嗰边叫鸡。哈哈哈哈中港司机真是啊被人拍门喎、啊、那怎么走啊 琴枪 哎冇错啦琴枪不紧要的他真的有办法整烂咗人家的枪我哋先本事嘛。 因为呢大陆嗰时呢真係冇咁多摄像头啦基本上住边度都啦嗰时唔係话有小区啦。所有嘅好似屌你咁坐监咁样㗎嘛全部屌你咁样即係烧撚晒啲铁遮撚住你驚撚死啲人喺度爬上去偷嘢嘅。成个深圳你噏得出都系唔系深圳全中国都系。 係呀个个都系当咗自己嘅动物混住咗自己入面。 係呀八全部都系七八层嘅啫。啊你二三层嘅七八层嘅都系烧到密封咁样只咁嘅啫。真系有啲人粗啲咁样，佢咁样佢都惊吓，可以整烂咗擒出枪，我真系算系天才。 系啊，佢嗱，佢又擒咗出去，我走，咁啊，点解又走唔甩？咁去咗边度咧？去咗梅林，咁又行政拘留十五天啦。个个谂住我出嚟听佢讲嘅咋，啊，系谂住真系扑街噶啦，又系入到入边，诶，点样讲啊？又谂住唔识都好啦，学翻两招先入去。啊，点知唔系？有钱就乜都得， 不嬲都系啊！ 即系佢冇分开我喺广州嗰度，我广州嗰度就最穷系我。佢去到原来最有钱系佢，连洗衫啦，总言之你乜都好啦。你喺嗰个仓度有十个人，有十个人又好，廿个人好，佢哋咧一张大石床，好长嘅，就排排瞓咁样瞓嘅啫吓。佢喺个地方啊，你有钱啊，你如果唔惊咧，蓝色啲男人如果你识咗同性恋嘅，你有钱俾人乜都搞得掂，你连冲凉都有人帮你冲， 有咩咁出奇？ 唔系话出奇，系啲网友未听过嘛。 因为咧，嗱，我讲啦，之前我讲，我有个拍档啦，细肥，咁诶走私咁啊衰咗咁样，去广州，咁诶有监管所去广州，咁啊坐四年，洗钱啊坐两年，坐完两年之后尾数都唔使俾，四年。行为良好使多少钱实际坐两年咁就放啦放出嚟。放出嚟呢点呢因为佢本身呢佢前妻江门有层楼就用个层楼担保就嗰个罚款法庭嘅罚款系十几万即系唔系就坐监要赔要俾十几万。咁你出嚟呢你要找数呢个保释嘅条件嚟嘅。咁我返嚟香港呢十几万到而家都冇还过层楼冇事。因为大陆就系我即使即系当年其实唔好耐，十一二年前咧，出嚟系九年，佢判咗俾你，系唔会执行。 哦， 差佬因为佢冇钱收，佢又冇执行。咁你法院最多叫差佬去拉你嘅，差佬冇钱收咪即系唔理你，佢翻香港咪廿得自出自入咯。嗰阵时拉咗，我咪揾个 好啲律师啦，有啲关系嘅同佢搞啦，跟住想办法早啲放啦，俾埋户口你啊，最低消费1000蚊，咁1000蚊呢佢就舒服啲㗎啦。咁你如果你有本事呢入得2000-3000呢，咁啤酒有得飲，汽水有得飲啊，如果再可以俾多少少呢，就靚女都有得叫。我而家同你讲緊嘅唔係话远古时代，哎呀蛮荒之地，喂唔係2008年啊，2008奥运啊，应该係2008年年尾拉㗎。 咁就10年喎。 十年啊，佢坐2年。即係换句说话，8年之前呢、這个古仔仲行緊，未算我哋嗰时咪做肇庆嘅，咪有间叫运城鞋厂嘅。 啊， 运城系做拖鞋嘅。咁呢屋企有马主，即係香港大马主，有几隻马。喺呢个锦田啊，即係锦上路嗰附近，佢自己有笪地方呢，自己养马养退役马，自己啲兄弟姊妹呢去嗰度。另外个细佬呢就唔系做鞋嘅，就喺黄竹坑呢啊啲工厂，但呢2-3层呢做仿古家私，好有钱。我哋叫阿大阿大啦，啊个细佬叫阿细啦。每一次改服其实佢都系做拖鞋，沙滩拖。专卖美国，其实佢都惨啊！有啲人成日讲91假噶，有个叫个强哥成日话91假噶，自己做嘅冇死过人嘅，佢就系嗰几两只飞机嗰一刻撞咗埋去91， 系啊，西 密吓死晒，订货攞唔到，做起咗啲货收唔到钱，去到嗰度冇人清关，咁执笠嘅。讲翻关于佢，每一年沙滩季节，即系美国佬。啊，买沙滩拖嗰个佢做唔起，因为佢本身啲都唔系咩大厂啦吓，啊，即系平时咁多人，突然间订单多，咁啲人边个喺边度搵人做咧？高腰就系、是、四会嘅大陆嘅监仓系派晒片，全部嗰、那个监仓啊有1700多人，就喺嗰一刻就变咗系佢嘅劳工，佢就搵人入去帮佢哋睇住，教佢哋点样做最其实沙滩 最简单吸出 嚟，最简单每一次赶货俾咗几多钱呢啲。嗰啲人就冇钱嘅啊，咁咧而有钱嗰啲即系个坐监呢啲啊，我有钱嘅，即系譬如疏通岛嘅。就唔使赶工，咁嗰啲做下头，咁啊成个间咪讲掂数几多钱，呢一隻贵点样？但系咧，当然我哋唔会装，佢就到时到口咧就喺嗰度搵车，车翻上间厂度，有间厂你装，然后去封关。喺大陆，你成日同我讲乜乜乜乜关系人手，我之前唔知有冇讲过，讲咗一半冇讲，有人帮我。武警即系之后啦，冇做，即系讲坐监啦。武警大队，即系有办法啦，落咗嚟香港住大屿山吓，咁佢又帮我上万余，后屘冇做运输啊，做唔掂咪做人哋做上货咯。孔雀石绿，所有嘅万余去到日本76条柜，全部验到有孔雀石绿，但日本仔一件都唔收。我好多方法要上去，啱啱撞正08奥运，好多路你都知啦，一到一咩一有咩大事就上唔捻到噶，上唔到你搞唔到喎，我接咗啦，啲柜就掉晒翻嚟香港，咁啊揾佢哋喺香港签张合约，香港签张合约就连埋打胎嘅，点为之打胎呢？啲烂胎啊，佢本身就做烂胎。成隻柜内装满烂胎就咁过关嘅啫。啊喺流浮山啊食海鲜啊转咗讲埋俾你听，佢喺嗰个长期嗰度打等就上胎。同我倾冇办法冇问题嘅，我哋有办法㗎啦。我讲明唔走越南，死都要走越南打冻柜。我话走越南，何况我话一定要打冻，打冻一定要保持隻柜嘅温度。但你一走大陆车走咁远，由越南即係东兴嗰边返嚟呢，深圳呢，去到清水河呢，你唔打冻呢瓜㗎啲鳗鱼。係咪呀？因为查晒酱汁会瓜㗎。但係大陆唔同香港。香港老虎打冻都要值几多钱，大陆佢真係掹撚咗嗰个 电制。 屌你老咩，落到嚟真係烂鸠咗。佢呢就畀咗38万人民币我。 嗰三十其实唔止啊，嗰只贵咧就70几万货，所以佢恐着食禄，但系佢个货价系70几万，38万做呢、這个做嗰个叫做保证金收咗噶啦，嚟到雪仓烂晒，烂晒啊！叫某部分，好啦，攞个柜，咁我38万退翻俾佢，咁我运费我唔捻走，我屌同嗰边都同个潮州佬嘈到扑街，你又冇警，香港你吹我唔涨，喺香港啊元朗就系、是、你上次同我食饮茶，喺即系巴士站嗰度咧， 哦，激阳路， 激阳路嗰度。嗰间茶餐厅，我喺嗰度同佢签冚家产，佢话我同佢大陆签呢份嘢，我而家冻鸠咗佢。我过关夜晚12点喺黄江响钟，唔过得带你埋去侧边，成班阿 Sir 好招呼你，都系嗰句，你知道你咩事噶啦？我唔知佢咩事啊！唉，我哋唔知啊，唔关我哋事啊，不过你先知肚明。冚家产有真实，心知肚明，我心你老母咩？ 其实佢哋上法院都系咁嘅啫，我几惊个法官啊！ 心知肚明， 佢唔使审你噶，知唔知坐低问你，你心知肚明咧，咁就判咗你罪噶啦。 即系完咗，佢话你放心啦，而家珠海嚟紧，关珠海咩事啊？打咗个突嚟到12点几插咗你，好招呼你啊！有嘢饮啊？你饮乜嘢啊？啊，好好捻文明啊！喺深圳一过到嚟，我哋咧就珠海经精组啊，唔好讲啦，上车咁啊，唔系揾手扣啊，揾索带，咁啊索住两只手指公，啊上车，跟住我问阿 Sir 佢咩事啊？翻到同你讲啊，翻到同我，咁啊揸3个几钟头，咁啊去到珠海，入咗去啊，咁啊系咩啊？唔系派出所，系直头系公安局啊！珠海公安局，佢话佢系经侦组，我嗰时未听过，刑侦组之啊，又经侦组啊， 即系经济 经济啊犯罪啊！我真系唔知道，去到佢同你讲，嗱，你同人哋签咗张咁嘅合同啊，同啊同，咁而家咧，你有冇病？好文明啊，同你讲，你有冇病？糖尿，咁啊冇瞓，一度血压高咗300几磅，血压高。医院唔收喎，我哋唔送得你去拘留，即系唔送得你去医院，又唔送得你去拘留所，咁你又等，咁啊叫你瞓梳化，好招呼噶，都依然系咁绑住你厕所嗌佢啫，我哋咁瞓觉啦，个心15、16，好啦，过完之后，你随身有冇带药？我冇，冇啊，咁冇嗌你，冇叫你拘留所，就喺呢度。一班人一班人嚟，跟住咧就攞晒啲资料，隔咗差唔多成日几，即系第二隔咗日嘅第二日朝头早，喺第二度有啲承办，可能派出所过保安，高啲人落嚟，揸住呢份资料，你几年几月几日，你要签咗份合同，咁咧而家你争咗人嘅钱47万几，咁我呢条数我唔系。即贵啊，12万5啫，好记得啊！佢话其他嗰啲冇呢个数，假嘅。咁佢话你提出证据，我哋拉咗我点样提出证据？你我呢度我点提出证据？你揾到人噶啦？点样点样？咁我话佢系攞咗份口供出嚟，就话我几年几月几日喺珠海边度同佢签呢份嘢？咁我睇到即系我冇事啦。我话。阿 Sir， 好简单，我乜都唔理，你就查出入境记录，睇下我喺边度。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我系咪喺珠海啊？ 因为我同佢签嗰份合约下底有日子嘅，你睇下嗰个日子，我唔理啊。佢之后话我再签一件事，我呢张合同同佢签嘅，我喺香港，咁何来喺大陆咧？如果我香港签，又关大陆咩事咧？系咪啊？咁嘅运货。我唔理啦，啊佢用咩方法我唔知道。咁呢批货系有问题嘅，咁打电话当俾当时阿容啦，咁嗰样嘢，咁佢又帮我手啦，就炒翻啲入翻啲嗰啲叫做按金嘅俾佢。咁咧就我讲咗呢批货点解唔找数，就喺清水河冻仓边间边间，你可以问。咁我就 问阿红攞翻，嗱攞阿容攞翻个电话，然后我打电话俾佢，我话有件咁嘅事帮下手。吓、啊，当时我有影相嘅，因为我亦都同人哋讲批嘢，咁出咗嚟，咁佢咧就叫我俾10,000元保释，咁啊打电话筹够咗10,000元保释，咁啊黎生嚟保我啦，咁保咗，跟住攞翻嗱嗰个审讯同你睇一样嘅，即系嗰、那个，即系嗰三日。到同我讲嘢嘅时候，一间房仔，你喺度，咁啊落晒闸嘅，即系咁，你坐里边，坐张凳，佢有 iPad 嘅，咁两手指就摆喺后面，咁、 哦、 咧就两有喺一条咁嘅嘢喺度嘅，绑住， 我、哦、又坐咗两个喺你前面 嘅嘢，咁啊点解要讲咧？关我三哥事，我查咗两个月，佢打电话俾我，佢话你而家冇问题啦，当时系唔俾我翻香港。我要扣低个回乡证，所以我一定要去，俾咗都好啦。咁我去，咁啊两个月，咁啊喺深圳过咗两个月，咁啊去退翻钱，咁我醒啦。冚家产报咁样报得你，你肯系肯定系嗰条契弟识你噶啦，系咪啊？咁啊去到嗰度，去到嗰度，佢就话啦：，哎，食饭啊！你嗰时啲钱咧系入银行啊！你唔好以为佢保证金系佢收你，系银行收， 系啊，银行收 嘅，银行收你嘅。而家你攞翻晒回乡证，我同你做晒手续先。跟住又带我去珠海啊，农业银行喺二楼嚟嘅。去到佢话咧嗱，我哋嘅文件俾你，你自己去办得啦。而家食饭时间，你等食饭啦。一上捻到去。咁佢嗰个 Sir 走，一走落去，我就已经见捻到班冚家铲，屌你老母閪就上紧嚟啦，楼梯啦，屌你老母呢头上去两条楼梯，呢度我落翻去，冲咗去捉住嗰个 Sir， 佢成班冲落嚟，我话 Sir 搞咩先？你查咗都唔关我事噶啦，赚钱唔使还。我话嗱，你讲真嘅，系咪而家你而家你唔抌低我喺呢度先？你当睇唔到先？如果系嘅。咁呢件事就唔完㗎啦。我实揽你㗎係咪先。吓、啊、你用喺度我系咪实要揽你、 啊、 你放低我有咩事你都关你事㗎，你而家你唔能够关事啦，佢成班喺度就係佢报案㗎，係咪呀？唔出声上班车。我自己本身嗰日就叫咗黎生，即係我拍档，就同我一起去，因为我都驚，我就叫黎生喺公安局等我。我都冇搞完之后呢，我自己的士即系接佢，我打电话黎生，我你叫定架的士，因为我冇车嘛。我话你在公安局门口等我，咁我捉住佢啦。我话啦，我几好卵惊，屌你老尾，我跟你翻去，咁就上咗车，开车翻公安局。咁后边嗰班咧，因为佢嗱上咗嚟，佢架车停喺后边，即系停得远啲啊。佢走翻去攞车，我去到公安局，佢哋仲未见到后面有车，咁我就。落车啦，咁我唔攞啦，你写一份文件俾我噶嘛，话退钱嗰样嘢，咁我唔攞啦，唔攞，咁啊见到黎生喺架的士上高，我落车上的士，我一上的士，上啦的士望捻到佢后面旧五家产架车嚟啦，砰砰声一路开，佢又睇唔捻到我上呢架的士，但我喺后面又见捻到佢架车嚟，砰砰声一 kill 就，当然揸唔到翻深圳啦，珠海去捻到九州港， 上船 走。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了。跟住我为什么说找我大佬呢，我问律师可不可以跟我拿回啲钱，即是保释金啊各样嘢，咁个律师这样。后面我情商你帮跟埋个律师去定点啊， 冇唔记得。等个律师楼你上去从我下姐等你，睇下下姐有冇啲古古惑惑啊诸如此类嗰啲人喺度。 係嗰、那个律师帮我仔攞返乜钱，就收咗我2000元，咁我同我8000。咁呢就我话个律师攞得呢8000元，分分咗嗰班契弟呢跟住佢返嚟。咁呢就我唔方便上去，我就叫佢喺律师楼下底等我。多个人啊，即系我迟啲都讲啊，我呢个高劲啊，学洪拳赵子灵啊，师承赵子灵，曾经攞过呢个洪拳自由搏击冠军嘅，年轻嘅时候啦，即系而家今日今时今日都应该唔打得噶啦，咁因为冇牙啊嘛，咁但系当时啊，即系讲10年8年前，咁样完件事。在大陆你冇道理讲，你成日讲我哋几高档个解放军嚟添啦，嗰个系京津组个组长嚟添啦， 系咪啊？咪全部喺我心目中，全部都一 Q 样， 冇分别。 到今日我都咁讲，系冇分别。讲到呢度，拜拜。